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伦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最贴心的副驾，九六九车舞飞扬。 虽然市面上涡轮增压的汽车很多，但是大家却对其知之甚少，普遍粗浅地认为涡轮增压只不过是一个利用废气来提升功率的辅助工具，如果涡轮坏了不修也罢，完全可以将其看成自吸发动机。其实大众的想法这样是错误的。虽然涡轮增压发动机与自然吸气发动机最大的区别就是有个涡轮，但是也不能单纯地说涡轮增压发动机的涡轮坏了，去掉涡轮就是自然吸气发动机。涡轮增压顾名思义是靠发动机排出的尾气推动叶轮产生动力，带动同轴的进气涡轮向发动机气缸压缩空气，再由喷油嘴增加喷油量，气缸内就有了更多的混合气体，经过燃烧就能产生更大的能量，以此来提升发动机的动力。我们常见的 1.8T 的涡轮增压发动机在经过增压之后，动力可以达到 2.4 升自然吸气发动机的水平，甚至更高。虽说假如涡轮装置坏了，没有了涡轮的加压，发动机依然可以靠自然吸气的方式吸入空气勉强维持运转，但是压缩比往往会比同排量的自然吸气发动机要来得低。为什么这么说呢？原因在于自然吸气发动机要想用更少的油跑得更快更远，动力更好，那么压缩比就要比它高很多。而涡轮增压的发动机如果压缩比搞高的话，很容易发生震爆的情况，因此涡轮增压的车子压缩比一般都比较低。我曾经试过 2.0T 的汽车，拆掉涡轮之后与 2.0 升的自然吸气发动机相比，动力油耗都处于下风。如果涡轮增压器坏了，万万不可以把它当作自然吸气发动机使用，如果这样会导致发动机的寿命缩短。对于涡轮增压汽车来说，因为有了涡轮的助力，所以它本身发动机各个气缸的压缩比自然吸气发动机的小很多。如果涡轮增压在大功率下不参与工作，这样的压缩比达不到要求，或者是行车电脑无法判断涡轮损坏仍按照正常情况给油，会严重导致汽油燃烧不完全，积碳严重，甚至冒黑烟熄火等等。让车生活更美好，这里是九六九车舞飞扬，我是亚威。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当然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九六九车舞飞扬招商热线010-5175-2200。 无声的坠落，你的痴情。

某些特别的经历总会有一些特别的回忆，甚至改变我们的生命轨迹，让我们爱上那些曾经没有做过的事。这首歌熊天平曾经在国外做滑雪训练时候写下的，他说那段时间自己停留在一个人的情绪里面，所以想通过这首歌去寻找追回那时候的样子。可能时间不会为任何一个人停留，但有可能生活会因为我们而回头。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张学友，心如刀割。 我的前世灰色，我的心是蓝色，触摸着你的心，竟是透明的，你的悠然值得，我却束手无策。我的心痛尽是你的快乐，其实我不想对你恋恋不舍，但什么让我辗转反侧，不觉我说着说着天就亮了，我的唇角尝到一种苦涩，我是真的为你哭了，你是真的随他走了，就在这一刻全世界伤心交涉，又多了我一个，我是真的为你，你是真的跟他走了，你给的我全都给了，我都舍得，除了让你知道我心如刀割。值得，我却束手无策，我的心痛尽是你的快乐，其实我不想对你恋恋不舍，但什么让我辗转反侧，不觉我说着说着天就亮了，我的唇角尝到一种苦涩，我是真的为你哭了，你是真的随他走了，在这一刻全世界伤心交涉，又多了我一个，我是真的为你爱了，你是真的跟他走了，给的我全都给了，我都舍得，让你知道我心如刀

懂真情可贵。 莫非要你尝尽了苦悲才懂真情可贵，这是来自于许美静的一首《遗憾》。有人说遗憾是错过，是来不及，是那年赌气没给出的拥抱，又或是编辑好没有发出的那段话。其实每个人可能都会有一些遗憾的事情，那今天我就和英奇来和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你曾经有过什么样的遗憾让你一直无法难以忘怀呢？ 没错。那说起遗憾的事儿呢，我觉得每个人应该都会有。 对， 但是我在我看来，我认为遗憾的事儿就是在高中三年我为什么没好好读书，跟你考上一样的大学。 你跟我上的真的是同一所大学吗？ 你不知道吗？这是周杰伦的一首《等你下课》的歌词。 哦，所以遗憾的事情是没有好好读书是吗？ 差不多吧。我觉得我在学生时代的时候还是挺贪玩的吧，我觉得在这方面没有 用心读书是吗？ 嗯， 其实我想了想关于读书的这个话题啊，你觉得自己是一个能认真下来看书的人吗？我觉得如果是把我放在十年前，可能会比现在更加的用功一点 吧。 但是我觉得我不会是一个每天都钻在书里学习的人，可能外面的东西会更比较适合我。所以说就算把我放到十年前，我觉得我也是不会是一个天天专心读书的书呆子。 如果说遗憾的事儿的话，真正遗憾的事儿，我觉得是再有一次关于林俊杰的演唱会吧。 哦，没有去看林俊杰的演唱会。 对，当时是在外地读书嘛，然后也是因为一些原因，然后没有去到现场，然后当时是哭了整整一个星期。 哦，看来我们英奇真的是林俊杰的死忠粉啊， 忠实粉丝。那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经典99，回复关键字遗憾。 没错，那在下方留言来告诉我们曾经有什么遗憾的事让你一直难以忘记无法忘怀呢？留言入选的听众将有机会获得由经典99送出的精美礼品。我们来听下一首歌曲，是来自于许巍的一首《时光》。 春天，走在这城市的人群中，在不知不觉的一瞬间，又想起你。你是记忆中最美的春天，是我难以再回去的昨天。你像鲜花那样的绽放，让我心。身材飞扬，也随

长长街茫茫，总有像风一样，那是我伸手就可及的天堂。天长长街茫茫，人心皆近难相，那是我早已回不去的故乡。天长街茫茫，总有像风一样，那是我伸手就可及的天堂。天长长街茫茫，人心皆近难相，那是我早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呢。今天我和英吉来和你聊一聊，在生活中有什么让你觉得遗憾的事情。 来，我们来看一下一位听友的留言，叫做阿蒙小姐的听友说，遗憾呀，大学进了离家最近的一个城市，虽然回家的时候会觉得庆幸入境，但还是遗憾大学没有去远一点的地方看一看。他还说他的志愿是只有一个填的是这个城市，其他都距离很远，没想到却近了。 那其实听了这位听友这么说，其实我相信大家都会有过这样的状况了、 嗯、 就比如说我去到了一个比较近的大学，然后可能在上了那么一段时间之后会后悔，会觉得为什么当初自己没有去一个比较远一点的城市呢，去外面看一看， 还能边学习边旅游是吧。 对对对、 嗯、 所以说也是非常理解这位听众啊。那还有一位听友叫做南风未起，他说呢，最近遗憾的就是因为前段时间工作的幼儿园工资制度改革了，因为不满意一气之下辞了职，闹得挺不好的。到现在最后悔的就是当初没有再坚持一下，因为钱的原因丢下了我们班的另一名老师和我们20多个宝贝，现在特别特别后悔，也特别特别的想他们，觉得自己真的很过分，竟然因为钱的原因放弃了我的宝贝们，很后悔却不敢回去看看他们。 其实我觉得老师这个职业真的是很伟大、 嗯、没错，虽然可能现在这个虐童的事件发生的比较多，但是我相信呢，大部分的老师还是会把学生当成是最心爱的孩子的， 嗯， 也会尽自己最大的耐心和爱心去呵护他们。 在听歌的同时，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经典99，回复关键字遗憾， 在下方留言来告诉我曾经有什么遗憾的事让你一直无法难以忘怀，留言入选的听众将有机会获得由经典99送出的精美礼品哦。

不知能否走进你的爱。

只为获得心灵的启迪。如今你们一味地从我这里获取利益，看看吧，你们趁一切还有可能。要知道有一件事我看得非常的清楚，那就是你们正在靠近悬崖的边缘，而悬崖的下面乱石密布。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今天由我和英奇来和大家互动。 没错，那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就是你认为你最遗憾的事儿是什么？那么泽林，你有没有什么感到遗憾的事儿呢？ 我遗憾的事情其实现在想起来的还是关于童年的了。就是因为我童年可能兴趣比较广，就学过的东西特别多，比如说什么围棋啊、足球啊、篮球啊、游泳啊，这些我都学过，但是没有一个能坚持下来的。 那你最喜欢的是什么呢？ 说一个最遗憾的吧。 我 最遗憾的可能就是没有学一门乐器，我觉得非常后悔。 但是如果你要是再学乐器，再学什么游泳啊， 也不一定能坚持下来，对吗？ 对对对。 啊，虽然是这样的，但是我就是还真的是蛮遗憾的，就是因为小时候没有学一门特长吧，一直坚持下来。还记得当时我的妈妈呢和我说，说你这个以后长大了你可别怪我啊，小时候我什么都让你学了，你这个长大你肯定会怪我的。我当时说不会的不会的，因为当时可能自己就是比较喜欢玩嘛，然后可能刚开始是抱着一些哎呦比较有新鲜感啊去接触这个东西，等到时间长了以后发现我并不是一个能那种规规矩矩的去上课的人，也是算是比较遗憾的一件事了。所以说可能真的是遗憾的事情还真的是蛮多的在我们人生当中哈。今天也收到了非常多听友的留言，我们在这里就不一一读了。 就像你之前说的，遗憾可能是没说出的话，或者是没发出的信息， 对， 又或者是没做到的事儿。我觉得这些遗憾其实都掺杂着一些缺乏勇气的一些表现，你觉得呢？ 对，你说的这个其实是比较偏于感情的那一块儿。我也看到了今天好多听友留言说是当年没有鼓起勇气对他表白啊这一类的。 对对对， 其实我们每个人当时做的某个决定都是在影响着我们以后的人生。可能你当时没说出来的那一段话或是那一个短信，你把它真正的发出去了，有可能会改变你以后的生活。其实呢，在这里也希望现在的听众，就是以后的生活不要再抱有遗憾，当下有什么想做的事情，就是一直没有忍下心来去做的事情，也希望你能鼓起勇气勇往直前。 没错，那在听歌的同时，你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经典969，回复关键字遗憾来说一说你认为你最遗憾的事儿。 那留言入选的听众将有机会获得由经典969送出的精美礼品，祝你好运。